第二篇有替 第十六则与人谈话握手眼睛要看着对方二解与人谈话握手眼睛要望住对方这个是很多人觉得难以做到的事但是当你要别人了解你说话的重点要别人相信你是认真的眼睛看住对方就很重要因此在服务业中服务品质的好坏在于服务的人员接触顾客时候有没有保持眼神接触以及面带微笑短短15秒钟接触的关键时刻 Moment of Truth MOT 就决定了服务人员在顾客心中的印象实例眼睛望住对方说话代表自信和尊重当你去找老板要求加薪在谈话或者握手的时候如果你看住老板的眼睛而不是看住下方他就比较有可能认真看待你的要求如果你要提出一项企划案在做专案报告时眼睛看住对方如此对方会认为你有信心非常确定自己在这里做什么对方就比较有可能会信任你相信你的构想当你眼睛看住远方或者望住地板的时候显示你不确定你所讲的内容至于讲说话的时候眼睛不断撇向左上方可能意味着你不是在这里讲紧实话当与人握手的时候眼睛看住别人或者飘向别的地方则让人有不受重视的感觉因此保持眼神接触 Make eye contact不单止是展现信心的一种方式都是表示尊重然而如果一直望住对方眼睛会紧张的话可以技巧性地望住对方的鼻子或者耳朵因为就视觉的感受而言对方并不会知道你是在望住他的鼻或者耳朵例如当一个学生在班上表达意见的时候我一定要其他所有学生转头去望住他直到这个学生讲完说话我才准许其他学生举手发言因为如果他们在同学讲话时举手仿佛他们比较关心自己想讲的话而不在意发言同学的意见我要学生想象一下如果他们自己在表达想法的时候周遭的人不停举手或者打断自己的发言他们会有什么感想这样会让他们觉得自己不受尊重所以我们不可以这样做 故事打工者的心声有一位在速食店打工一阵的学生讲出了他的工作经验如下我记得当顾客点菜的时候望住我的脸我先感觉到受尊重望住我眼睛的时候我总是满心欢喜当顾客离去的时候我总是期待他们讲声多谢但是好多人都冇讲令我觉得不解佢哋究竟喺度諗咩嘅呢 好多人是在转身离开或者开车离去的时候才随便讲一声多谢。为什么不花一秒钟望住对方的眼睛真诚地讲多谢呢？